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6集，专挑鸭来选。四，桑岩的指尖勾住温以凡的手指，再顺着手腕渐渐往上，语调带了一点挑衅。那怎么有个人还能说出我没达到收费标准的话呢？ 你刚刚怎么不提啊？ 温以凡忍不住了，桑岩眉梢轻扬，尾音拖着， 这不是难以启齿吗？ 温以凡并没有感觉到桑岩哪里觉得难以启齿，反倒每次带入角色最快的就是他。 那你出去买东西，就算对商品满意，也会忍不住还价吧？ 温以凡把水杯放下，装作淡定至极的样子。两人四目对视，桑岩没有对他这话发表言论。看着他的模样，温以凡眨了眨眼，忽地凑过去亲了他一下。他莫名觉得有点好笑，很快就停下，自顾自地笑了起来。 笑什么？ 桑岩瞧着他。温以凡跟他解释，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形容你，又怕苏婷听过头牌这个称呼把你认出来，我就勉强找了个同义词。 桑岩捏了一下温以凡的指尖， 我告诉苏婷我俩在一起了之后，她还说我是鸭中之后呢。 温以凡继续说着，又笑了起来。听到这个称呼，桑岩眉心动了动。说完这事儿，温以凡才继续亲她，声音含混不清的， 我沾你光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，温以凡又上了一套派出所，是桑岩陪着他一块儿过去的，还恰好见到了车燕琴。车燕琴在温以凡面前碰了太多次壁，也没有再主动跟他搭腔。注意到温以凡旁边的桑岩后，车燕琴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他的目光时不时投来朝着桑岩的方向。 小伙子，你是双降的对象。 桑岩眼也不抬，完全没有搭理他的意思。车燕琴又阴阳怪气地说道， 我看你条件挺好的呀，怎么找了我侄女呢？ 桑岩扯唇，似是沈笑了一声，依然没有搭理他。车燕琴又陆续说了几句，可能是一直得不到回应也火了，他侧头看向温以凡冷笑道， 双降啊，你这找的什么人呢？有没有家教呀？ 他家教好着呢，不劳你费心。 温以凡平静道。车燕琴翻了个白眼儿， 长辈说话都当没有听见，这也叫好啊？ 你有那功夫，还不如先看看你自己，回炉重造都救不了。 温以凡看他说道。出了派出所，因为是第一次主动让桑岩接触到自己这边的亲戚，温以凡觉得有些不自在。他看向桑岩，讷讷地说道， 我家的亲戚还都挺奇葩的吧，你可能没见过这样的。 还知道护着我。温双降，你原来还懂骂人啊。 桑岩第一次见他这种带了锋芒的状态，用力揉了揉他的脑袋，好笑道。温以凡这才觉得有些尴尬。桑岩又继续道， 挺好的 啊。 这世上人格扭曲的人多了去了，别让这种人欺负你，也别让他们蹬鼻子上脸。遇到他们的时候，要像护着我一样护着你自己，知道吗？ 桑岩弯腰盯着他，认真地说道。温以凡回视他，抿了抿唇， 嗯。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 解决得了，解决不了，都记得找我。 桑岩习惯性地掐温以凡的脸，偏冷的声线里难得带了几分安抚。 温以凡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只盯着桑岩。 桑岩没再说话，目光仍然放在他的身上，似是在等着他的回答。派出所外来往的人很多，温以凡忽地笑起来，眼眸也稍稍弯起。 知道了。 听到这个答案，桑岩弯了一下唇角，离我很浅。他抬手漫不经心地帮温以凡整理了一下脸侧的碎发，而后郑重地把话说完。 要记得，我是你的支撑。 车新德这件事儿之后具体怎么发展，温以凡也没有再去管了。毕竟他也知道，车新德做的这件事情并不算严重，也判不出什么重刑来。通过附状，温以凡得知他们那边似乎一直是想把这件事儿往家事上靠拢，抢他的包这件事儿也只是在争执之下的拉拉扯扯，并且当时他包里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，所以称不上是抢夺。有人报警他也没有跑，之后的一切流程都配合至极，最后似乎只被关了大半个月，交了一点罚款就被放出来了。温以凡没有太在意，因为他只是想让车新德觉得他一定会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，无论轻重。加上他一直一点都不怕这一家子人，先前只是担心会影响到他跟桑岩，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他不会再在意这些人，也不会再被他们影响到情绪。转眼间，盛夏随着月份的翻篇而步入了尾声，炎热到有些难耐的热气散去，南屋市的温度下降，秋天随之而来。从颐和回来之后，桑岩联系过钱飞好几回，但可能是知道桑岩去过颐和，还得知他把段嘉许痛揍了一顿，钱飞每回都能找到新的理由，不是这边有事，就是那边有事，总之呢，死活都不愿意出来跟他见面。桑岩不知道他在害怕些什么，也没有耐心跟他耗。 今天不来，以后都别来。 过了好一会儿，钱飞才发来一句，我老婆今天有空，我带她一起来。见状，桑岩嗤笑了一声，把手中的烟掐灭。他直起身，懒洋洋地用语音回了一句，你想让你老婆看你鼻青脸肿的样子就带。而后便转头回了加班酒吧。周末的堕落街格外热闹，酒吧里更是闹腾。桑岩正打算走到吧台那儿喝点酒，突然就注意到那块有个熟悉的人。他唇角的弧度渐收，脚步半分未停地走了过去。轰炸耳朵的音乐，嘈杂至极的喧嚣声。车新德坐在吧台旁，跟隔壁一个陌生女人说着话。他的脸很红，看着是喝上头了。说话的音量很大。 那臭娘们又想搞死我，做梦。 女人的表情很嫌弃，似乎是想从这里离开。车新德却伸手扯着她，继续说道， 老子啥都没干，钱也一分没拿到，还被我姐骂了一顿，等着吧，臭骚货，老子找到你。 神经病啊你，你松不松手？ 女人火了，用力挣脱着。下一刻，桑岩直接抓住车新德的后衣领，神色极其冰冷。他谁都没看，一声不吭，拖着车新德就往外走，手上青筋抱起，看着却轻轻松松的。车新德嚷嚷着， 你谁啊？ 后头还隐隐能够听到何明博的声音，他在给刚刚那个女士道歉，说这人来我们这儿闹过好几回了，抱歉女士影响到了你。 察觉到这边的动静，保安走了过来，问： 严哥，我来处理吧。 你忙你的。桑岩瞧他，可能是酒喝多了，车新德的四肢极为疲软，想挣扎却根本抵不过桑岩的力气，他被领子勒着脖子，连话都说不清。桑岩把他拖到酒吧后边的巷子里，用力甩到墙上，车新德的背磕到坚硬的墙，吃痛地哀嚎了几声，而后睁开眼。桑岩半蹲下来，模样隐没在黑暗之中。出来了。 又是你。 车新德声音含糊。我没找你，你还敢来我这儿？桑岩伸手抓住他的头发，用力摁在地上。他笑了一下，那堆积许久的暴虐感在此刻完全控制不住。他回想起温以凡说的话，他说：“就是，他一直骚扰我。”回想起温以凡所说的每一个字，桑岩用力地把车新德的脑袋往地上撞，无波无澜地说道：“说来听听，你想找谁麻烦？”“ 你有毛病吧你！我说什么了我？” 老子就是来喝个酒，谁找谁麻烦。 车新德一只手撑着地，另一只手用力把桑岩的手扯开，打着舌头说道。桑岩松开手，神色不明地看着他。车新德勉强坐了起来，吃痛地揉着自己的脑袋。 有你这么对待客人的吗？去你！你给老子等着，什么玩意儿。 像是觉得脏，桑岩没有说话，站了起来。车新德仰头，额头上沾了一点灰尘，有几处破了皮。他露出暗黄的牙，得意地笑了一下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摸过你女人，不高兴了是吧？ 闻言，桑岩的眼皮稍垂，车新德依然笑着。 有必要吗？都是男人，你应该也能理解吧？而且，不就是个女人？霜降这货色确实…… 没等他说完，桑岩往他肚子上用力踹了一下，车新德毫无防备，身子瞬间又撞到后头的墙上，肉体发出巨大的碰撞声。他立刻趴到地上，双手撑地，不受控地干呕了起来。桑岩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碎发落于额前，看不清眉眼间的情绪。 去你的，老子要报警。 车新德难受到声音都在发颤，但注意到这条街四周没有别的人，也不敢再说一些激怒桑岩的话。桑岩再次蹲下，发了狠地抓住他的头发往上扯。 报什么警？你这不是自己喝醉了站不稳摔地上了吗？我只是想扶你站起来，怎么还恩将仇报呢？ 桑岩清澈了一下唇角，漫不经心地说道。说着，桑岩站起身，轻而易举地把车新德拎了起来，又往墙上扔。车新德的身子再度撞到坚硬至极的水泥墙，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碎掉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